你起慢滚刚。 Woo! 臣子们单龙门把天亮上京，我喊你七岁奔前一中日山。 夫人，你们母子逃命去吧。 是这也。 留下这两个无父无母的孩。

不想对相马杀死。 相马可曾带刀？ 带到了。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？ 为师 有 带相马。 带相马呀。 你不是王朝吗？ 正是小人。 因何相带提连？ 驸马一言道，韩琦是非小人杀死。 你可曾招认？ 招认了。 人命关天，不该招人。 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顾服？ 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说是相马？ 分明是相马，怎说是你府的王朝？ 王朝也罢，相马也罢，来，提连去了。 且慢，走脱相马，哪个担待？ 驸马，你来看呢？走脱相马，走不了咱老伯包。提炼去了。驸马真相马倒被微臣拿去了。 我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 好，带相马，将他母子带上来。 是是是，乡民上堂。 了赵瑞是身子无定，我了问你三元之姻缘前期，到日这今他母子前来寻得你为神官不相认，反把他起我劝着你跟相恋，是啊真的你活到了你回不及， Thank you. 只要我能将你呀都先打闷死你好上朝。 在黄姑道。哦，手相牵来忙归绕， 这一古台 古台到我此 ¡Gracias! 天塌地陷，丢不老婆。 全仗相爷。叩见国太， 下跪何人？ 臣是梅丽原配妻子。请相令。 走。 断， 我的老命不要了啊！